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月球基地里有一个特别小的栽培室，用来培育草莓，规模小到几个月才能吃到两到三颗草莓。独孤月等这一批草莓成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然而他估算着草莓成熟的时间过来采摘时，却发现栽培室里已经空空如也。罪魁祸首内纳德抱着一盘草莓吃得正欢。 那草莓这种水果呢，像这样一次摘太多的话，以后就长不出来了，而且你都摘完了，我就没得吃了。 然而独孤月好不容易等到下一批草莓成熟，栽培室依然空空如也。 又被那个家伙给摘光了，看来光靠语言沟通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。 内纳德捧着满满一盘草莓，哼着小曲儿，准备带回自己的地下室慢慢享用，却突然发现地上出现了好多个地下室的入口。 怎么有那么多盖子？哪个才是入口？ 内纳德走到其中一个入口前，伸手要掀开地上的盖子，却摸了满手黑。 可恶，竟然是用记号笔画的！ 一连找了好几个，竟然都是假的入口。内纳德生气极了，他愤怒地走了几圈，却猛然发现地下室的入口就在他身后。 哦，原来在这里啊。 他走到入口处，蹲下身准备往下爬，踩到的却是硬邦邦的地面。他伸手一摸，竟然是一块 3D 毯子。 独孤月！ 躲在暗处偷看的独孤月笑得满地打滚。戏弄够了内纳德，独孤月决定坐下来和他好好谈一谈。 我们不应该这样闹别扭，让我们像文明人一样比试一下吧，光明正大的决定比试的项目。 独孤月拿来一个木箱， 我们俩在纸上分别写上十件自己最擅长的事，然后把纸条放进这个箱子里，抽到哪个项目就堂堂正正的比试一下， OK？ 内纳德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点了点头。 那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写吧。 独孤月拿出纸笔，准备开始奋笔疾书，看内纳德还站着不动，便催促道： 我要写了，你也快点开始吧。 看他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擅长的项目肯定是跟身体有关的，应该会写运动类的吧。我擅长的都是一些娱乐项目，比如猜动物名字呀，滚球啊，魔术啊，游戏啊，桌游啊。 我写好了。 好，我也写完了，那现在就丢到箱子里吧。 内纳德将纸随意揉成团丢进箱子内，独孤月挑起嘴角笑了笑。 魔术。 原来独孤月准备的这个箱子是为了魔术表演而特别制作的，箱子内部有双层构造。独孤月故意让内纳德先把自己写的纸条放进箱子里，这样就可以让他的纸条掉到隐藏下层空间里去，然后独孤月再放入自己写的纸条，这样不管怎么抽都只能抽到独孤月写的纸条了。 好了，现在我要把我写好的纸条也放进去了。 独孤月摇晃了一下箱子，将里面的纸条摇匀，然后将箱子递到内纳德面前。 好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来抽吧。 内纳德将手伸入纸箱中，抓起一个纸团打开。 国际象棋。 哇，不是吧，你抽到了国际象棋耶。嘿嘿，好，那我去拿棋盘过来。 其实独孤月早已经把棋盘带过来了，但为了装得更像一点，他还是要假装去拿一遍。内纳德感觉有些不对，举起箱子用力摇晃了一下，但没想到咔嚓一声，箱子的边缘裂开了。内纳德一阵紧张，因为他将独孤月做的箱子弄坏了。他正想研究怎么将箱子装回去时，却看到箱子内部竟然有两层空间。独孤月取来了棋盘，二人坐下对弈，内纳德久久没有挪动棋子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 哎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怎么不下呀？ 看来他不会下国际象棋， 这样的话我在八步之内就能赢他。 内纳德伸出手，在某块区域上空犹豫地停留了一会儿。 啊，你要下在那儿啊？ 看来他真的不懂国际象棋，那我就能在五步之内赢他了，嘿嘿。 啪一声，一颗手榴弹落在了内纳德选中的区域。 你这样下呀？哼，我都没想到这步棋还能这么下呢，你还挺会下的嘛，哼。 搞什么呀？这家伙是不是想扰乱我的心神，然后趁机攻击我呀？哼，一定是这样，那我就攻击你的右侧， 来吧，接招吧。 一、二、三。 你又有东西掉出来了。哼哼哼。 我靠，搞什么搞什么呀？ 那么我就从反方向走吧。 独孤月推动着棋子向另一侧前行。 一、二、三。 独孤月走到第三步的时候，棋盘突然塌陷，他的棋子直接从凹陷处落了下去。独孤月惊讶地抬头一看，那块缺失的棋盘正在内纳德的右手上，而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匕首在棋盘上划拉着。 那我就只好走其他的路了。那我就一、二、三，这样。 赶紧结束这局比赛吧，一口气比完，然后我就赶紧走。再这样下去，搞不好我会挨揍我的呀。 独孤月胆战心惊地将最后一步走完，长舒了一口气。 哎，好极了，搞定了，游戏结束。 独孤月愣愣地抬头，只见那颗原本在棋盘上的手榴弹此时正在内纳德手中。 你要是敢作弊的话，咱俩就都会死翘翘哦。 独孤月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。 这是他也太过分了吧，竟然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威胁我。哼，就为了区区一颗草莓，竟然要做出这种事儿。 独孤月高高举起拳头，将一颗草莓轻轻地放在棋盘上，然后双腿跪地，双手将草莓捧到内纳德的面前。 就为了区区一颗草莓，竟然做出这种事儿！即使您不跟我比试，只要您一发话，我就会立马将它献给您的呀！ 哼，你小子种的草莓还挺甜的嘛。 哎哎，好吃，你就多吃一点嘛。哎， 詹姆斯结束了休假，回到总部，看到一切运行正常，心里十分欣慰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打算试着对独孤月的节目做一些新的调整。 众人立刻凑了过来。 大家都知道，从月球上发出的视频信号是先由卫星接收发送给我们，接着我们把信号反射到卫星上，最后再由卫星传输到地球上的。 众人点点头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。 我打算尝试录播的形式， 利用我们可以优先接收到信号这个优势，提前对视频内容进行编辑，然后再播出。 听到这里，卡罗尔出声打断： 我反对。虽然直播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编辑过后的视频内容就不再是完全真实的了。人们想看的是不加以修改的最真实的东西，这也是独孤月这么火的原因。如果我们对视频内容做了编辑的话，视频就会变成非计时的，那也等同于我们在骗人。 我赞成。 詹姆斯早就想到了这个提议会遭到反对，幸好他早有准备。 所以我邀请了几位专家过来，这位是电视剧导演。 大家好。 这位是综艺节目导演。 嗨，你们好。 这位是动画片导演。 嗨。 这位是专业的动作电影导演。 哼， 大家只要用各自擅长的方式一起来制作一个短片就行了。 詹姆斯将各位导演请到屏幕前，一一坐下，拿出遥控器。 这是给你们的视频素材，是我们录下来的独孤月昨天一整天的日常生活。 几位导演屏息凝神，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，詹姆斯按下了播放键。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